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把它统称为空间设计。冠坤国际拥有强大的设计团队，可以在空间设计方面帮您充分发挥空间利用的最大效率。详情登录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甩开我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草戒指在手中， 像句点的沉默。 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 爱不爱都痛， 因为我懂， 最后你要自由， 忘了温柔要套在手中。 甩开我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草戒指在手中， 像句点的沉默。 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 爱不爱都痛， 因为我懂， 最后你要自由， 忘了温柔要套在手中。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

彼此慰问境况。 是佳慧，这里是慧生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很经典作品啊，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出自她1988年《秋色》这张专辑当中。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会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种滋味啊。过尽千帆也好，或者说沧海桑田也好，再度相逢，不知道内心会有怎样的一份波澜。当然，也许只是淡淡的一个微笑。所有的过往都已释然。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啊，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最真的梦》，汪苏泷《那个男孩》。 找到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想着花开满路旁，笔下可铃声轻巧弹奏着，琴瑟乐章。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一起看天说地，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落叶翻飞过画卷，在时间的手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有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一起谈天说地，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落叶翻飞过画卷，摊开时间的手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爱的结果从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这是汪苏泷所演唱的歌曲《那个男孩》，是他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插曲。 音乐才子汪苏泷担当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说在青春里面那种懵懂的青涩，还有属于少年时代的一种坚定和真挚了。另外呢，汪苏泷的这个演唱呢，也让歌曲是增色不少啊，就是你能够感觉到那种青春的气息。夏至未至呢，是根据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青春偶像剧，里面包括有陈学冬、还有郑爽、白敬亭等等他们的这个出演，讲述的是年轻人对于梦想的追逐以及对于爱情的守护。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丹萌2015年的一首单曲《你给我站住》。 刚好我手机不见了，你找我找不到，你说你就快要疯掉，你说我的心情很大跳，我还对你害羞的傻笑。糟糕，天气报错预报，我不小心感冒，你细心地把我照料，你说你的温暖肩膀可以借给我依靠。站住，你给我站住，傻傻的小公主，笨笨的很幸福。纪念日倒数，你都能记住，你不能在我手心里逃出。傻傻的小公主，呆呆的很幸福，每个节日你都准备礼物，请你给我站住，叫我紧紧地抱住。刚好我手机不见了，你找我找不到，你说你就快要疯掉，你说我的神经很大跳，我还对你害羞的傻笑。糟糕，天气报错预报，我不小心感冒，你细心地把我照料，你说你的温暖肩膀可以借给我依靠。站住，你给我站住，傻傻的笑。 爱的希望，爱的回味。

就有多么热烈。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波澜泛起手手天下，陪你我逆转了时差，我们不晃动的朝霞是送给 郁可唯为电视剧《上古情歌》所演唱的插曲叫做《小小天涯》。那这一首歌曲当中，郁可唯行云流水一般的歌声能够让你在温柔当中感觉到为爱付出的那样的一份坚定的力量，而且呢她的声音能够就是婉转当中让你感觉到一份深情。所以呢再结合这个电视剧当中的那些画面啊，那些这个神话当中的爱情故事，虽然说是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许那一个个就是爱的瞬间和我们感情世界当中的一些故事也会有相同的地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黄安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旧姻缘》。 苍天可老，海水可翻，爱到深处几多难，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为谁辛苦为谁忙。人间路短，儿女情长，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生生世世源源不断，做事尽非旧习惯。当我初见你的模样，笑看贞洁牌坊，情愿用一生陪我闯，多少年来的风霜改变了模样，换的旧换，该唱的旧唱，前世今生共徜徉。天可老，海水可翻，爱到深处几多难，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

出金花，笔锋浓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去不了的地方，静静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静静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 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青花瓷》，很美的词，很雅的旋律，所以会百听不厌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周杰伦的粉丝来说，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梁静茹2001年《闪亮的星》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无条件为你》。什么样的人在生活当中是你无条件可以为他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